肩膀是你的天堂，你曾这样幻想。如今我爱你，你却不珍惜，感觉出了问题。我是你的火，你把我娱乐，别再愚弄我。你见一个爱一个，我时常被冷漠。爱或不爱，你都随他走了。恨或不恨，寂寞把我堕落。女人啊，太花心，还不如我的你固定。我更洒脱。